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李立峰你好啊， 你好。 嗱，而家温度咧就摄氏31度，相对湿度咧78%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傍晚6点。根据天文台嘅天气预测咧，嚟紧咧都会系大致系多云嘅，间中咧系会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而展望咧星期日咧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初时咧局部地区会有雷暴。除有一两日咧，都系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仍然咧系会有几阵骤雨嘅。咁啊，呢几日嘅天气咧都有少少阴晴不定啊。咁大家出街嘅时候咧都要留意，可能都要带定雨具啦。嗱，咁啊，李立峰啊，其实咧近来就即系官员啦，因为临近呢个回归嘅周年啦，所以咧都有好多嘅访问咧会系做噶啦吓。咁啊，当中咧亦都可能会透露翻咧佢哋对于某一啲嘅政策嘅一啲嘅睇法。又或者咧，佢哋觉得咧系嚟紧啊，仲有啲乜嘢会系做嘅咧？其中一位咧就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啦。佢喺日前咧接受大公报访问嘅时候咧，就讲到咧住屋嘅问题。嗱，因为佢就话啦，就系解决房屋供应咧系需要两步走，咁啊要兴建大量嘅公营房屋啦，等轮候公屋嘅市民咧系符合到有关嘅申请条件咧就可以入住。而佢亦都期望咧就系令到公屋嘅輪候時間咧由6.1年咧係可以咧係減到去4.5年添。嗱，咁啊更加佢就話，即係喺個過程當中咧，仲要做一樣嘢，唔單止係俾人上到樓，仲要就係取締一啲咧不適切嘅居所，等啲住户咧能夠逐步搬遷到去咧適切居所嘅。咁所以佢就話啦，嗱，今屆政府又提出咗簡約公屋啊嘛，咁佢就話即係可唔可以再去研究？将简约公屋的概念都纳入去过渡性房屋咧，等一些不适切居所的住户去到申请咧。嗱，李立峰呢度咧，会唔会系牵涉到一个即系点样去分野简约公屋同埋过渡性房屋？佢哋各自要去满足嘅功能啦，同埋佢哋各自咧要面对嘅群体啦，以及就系整体一啲嘅排队同资源分配问题。因为咧，其实过渡性房屋咧就系上屆政府一路喺度提出噶啦，咁其實而家都喺度起緊嘅。咁佢基本上係分咗咧，有兩批人士甲類同乙類咧可以入住，有一啲咧就係排隊輪候緊公屋，但係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可能佢係住緊不適切居所，就未必係一定咧係排緊公屋嘅。咁但係簡約公屋嘅概念咧，就係主要係俾嗰啲咧輪候傳統公屋3年或以上嘅住户申請，亦都係以家庭申請為優先。嗱，咁如果係令到而家住緊不適切居所嘅人士都可以申請埋簡約公屋嘅時候，咁到時嗰條隊應該點劃分咧？係咪又要好似譬如而家過渡性房屋咁樣分翻做兩條隊，甲類同乙類去到分野咧？嚇， 我諗呢度其實即係固然要等，譬如相關嘅官員咁有冇一啲更加多嘅資訊同解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用常識嚟好睇，用邏輯嚟好睇，你本來有譬如兩條隊嚟嘅，譬如呢個不適切居所咧，主要就係用過渡性房屋去即係處理個問題，希望能夠幫助佢哋脱離嗰個所謂不適切嘅居所。過長申請公屋嘅問題咧，就希望起簡約公屋就令到佢哋快啲啦。雖然冇長遠嘅即係正式嘅公屋，咁但係起碼有啲簡約公屋咧都叫 叫做暫時可以上到樓。咁你本來係兩條隊，咁但係如果而家嗰個阿李家超嘅講法啦，特首嘅講法就話，咁你如果你將不適切居所都可以申請緊嘅公屋，咁即係其實你將兩條隊夾埋啦，係嘛？咁你譬如一般情況之下就話啊，如果我譬如我假設嚇，喂，如果一個社會佢起咗好多超級多簡約公屋嚇、啊，即係多到咧用唔曬嘅，咁佢咪開放埋俾另外一條隊咯？咁但係當然即係而家未必係呢一個咁嘅情況，咁要睇下即係官員究竟有冇一啲即係話相關嘅人士有冇一啲嘅唔同嘅詮釋啦，或者有冇呢個解釋究竟點解即係將佢兩條隊夾埋會係有幫助咧？幫助到邊啲人咧？其實 除咗係話即係幫助到邊啲人之外咧，你頭先講即係我諗都有一樣嘢就係咧，要定義啊邊啲嘅人士係住喺不適切居所啊。因為咧，如果我哋根據翻即係之前嘅一啲嘅數字啦，如果以分間單位嚟到講咧，住喺分間單位嘅住户咧，就即係都有一條數喺度嘅。咁但係究竟係唔係所有住喺分間單位嘅住户就叫做住喺不適切居所咧？睇嚟咧，政府又覺得即係未必係嘅，因為特首咧喺個訪問當中都有提到，政府係要定義咧何為不適切，因為佢又話咧唔係所有劏房咧都不適切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咁究竟邊啲人先至會有資格到時再去輪候簡約公屋咧？假如係真係佢哋都可以去申請埋簡約公屋嘅時候，咁同埋就係、是。可能都要問啊，嗰個政策目標咧，究竟係想點樣咧？個政策目標係咪令到即係邊啲嘅不適切居所係取消咗啊？定係點樣咧？即係可能反而要問嘅一個問題喎， 係 咪？ 同埋如果你將兩條隊，我諗呢個就係啦。其實個本來嘅政策目標就即係都幾清晰嘅。即係其實當佢係兩條隊嘅時候咧，佢每一條隊自己嘅政策目標係清晰噶嘛。即係你不適切居所用過渡性房屋，就是、希望盡快令到好多嘅市民咧，佢唔需要再喺一啲不適切居所度居住。咁另外就係申請公屋、簡約公屋，就係、是、令到加快即係令到即係更多市民咧，即係縮短個輪候公屋嘅時間。你本來每一條隊自己有個清晰目標嘅，咁但係當你兩條隊 merge 埋嘅時候咧，咁好啦，個問題就係你而家俾嗰啲不適切居所嘅人去申請簡約公屋啦。咁如果佢即係其實佢加入咗競爭嘅喎，係嘛？咁會唔會其實係啊係啊？你令到更加多嘅住喺不適切居所嘅市民咧，可以有多個選擇，佢有多個可能性咧，盡快離開個所謂不適切居所啦。但係會唔會反而影響咗？即係本來個目標咧，即係本來個目標就是幫助一啲輪候咗好耐嘅人，係、令到佢盡快可以去到另外嘅居住環境咁。因為你將兩條隊一擺埋一齊嘅話咧，就其實係有個可能性就係有個所謂競爭嘅問題啦，即係變咗其實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真係就係嗰個問題就話就係去翻嗰個所謂即係政策目標啦。你將兩個目標夾埋一齊睇嘅時候，咁其實中間有冇先後次序嘅咧？咁點樣去睇個問題咧？ 同埋都重要，另外一樣就可能都要計數啦。譬如咧，我哋而家簡約公屋咧係有八塊地嘅選址啦。咁但係如果加埋另外嘅一啲嘅人士入去申請嘅時候，又會唔會令到跟住嚟緊嘅簡約公屋嘅需求咧，又會多咗？我哋再要即係揾多啲地咧。咁但係譬如如果你講話揾地咧，譬如之前喺立法會通過嘅嗰啲嘅撥款咧，亦都喺成個討論過程當中咧，有議員關注到啊，而家有部分嘅地塊咧，其實係位處新界嘅，會唔會到時係未必會咁受歡迎，影響到佢嘅申請率咧？咁呢個可能又是另外一些要关注的议题啦。除此之外呢，亦都有议员提出，就算而家住喺过渡性房屋呢，都有呢个问题嘅。由于佢嗰块地呢是属于短期用地，咁於是呢就有啲嘅住喺过渡性房屋嘅居民呢，未等到去上公屋呢，佢就因为嗰块地嘅用嘅期呢係届满，佢就需要係搬走咗啦。咁於是之前呢都引起咗一啲嘅问题或者一啲嘅讨论啦。咁所以如果係将佢摆埋入去簡約公屋嘅時候，有啲議員就提出，喂，會唔會出現有高低配嘅問題呢？因為簡約公屋咧就有政府一手包辦噶嘛，而過渡性房屋咧就係由非政府機構咧去到主理，由營運到興建都係由佢哋嘅。咁會唔會簡約公屋就靚啲，而這個過渡性房屋就冇咁靚？咁啊令到啲人咧就唔想去輪一啲嘅過渡性房屋咧嚇？ 我諗呢度亦都會去翻個所謂嗰個即係優先次序嘅問題啦，係嘛？即係你。 有時又咁講，你就算其實係正式嘅公屋、正規嘅公屋啦，咁我諗你唔同屋苑，有時大家都會話邊度靚啲啊。 當然啦，雖然地址嘅地帶問題， 或者個地帶邊度會好啲啊咁樣，咁即係其實嗰個唔同，即係個所謂質素、質量嘅唔同都會有。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又係去翻嗰個所謂話，如果你真係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咁好啦，如果大家覺得真係個質素有差異嘅，真係中意邊度唔中意邊度嘅，咁、那個優先次序會俾邊個咧？ 嗯。都是一个排队的问题。嗱，电话号码17231啦，收音机旁边的不少听众朋友呢，可能都是住在一些不适切居所的，即是譬如包括了劏房啊、板间房啊，又或者是天台屋啊等等的。咁当然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要住这一类的居所啦，但亦都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因为他是未轮到公屋呢，咁所以呢要住在这些居所，亦都可能是符合条件呢去轮候公屋的。咁你自己又点看，如果将住在不适切居所的朋友都可以轮候埋简约公屋，咁你自己又觉得究竟是点样计条数呢？1723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卢伟国嘅。卢伟国你好。 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系。卢伟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即系初步你听咗特首嘅说法嘅时候咧，你有啲乜嘢嘅回应啊？ 其实咧就。过渡性房屋也好，简约公屋也好呢，就原则上呢都是比轮候紧公屋的居民，如果他那个目前住的条件呢是太过差，那可能都是急于呢要尽快呢改善那个居住的环境，咁所以咧就即係有过渡性房屋或者简约公屋两种呢，其实都唔係俾佢即係長久居住落去嘅，係嘛？咁就喺呢個佢居住期間咧，好大機會咧，佢就已經係到佢揀呢個傳統公屋啦，係嘛？咁咪可以離開呢個過渡性房屋或者係揀咗公屋咯。咁嗰、那個基本原則咧就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就政府嚟呢個立法會攞撥款咧，係要搞呢、這個揀咗公屋嘅時間咧。咁亦都係講返呢個基本嗰個原則，咁亦都當時你都仲記得啦，就究竟係一次過攞曬即係整個三萬個簡約公屋嘅建造嘅要撥款，咁因為分期呢，咁都即係有去討論，收尾佢都係即係分期。咁第一期呢係講緊大約係17000個單位度啦，有四個不同嘅選點。咁就當然你話咧就第一咧就係、是、有一個概念都要搞清楚嘅，即係所謂劏房用一個分租嘅形式咧，就不一定係不適切居所，因為咧都譬如喺中上環咧都有一啲咧係分租嘅形式，其實就都好多年青人咧就喺中環上班方便啊，放工之後亦都可以喺翻中環去消遣啊，都有即係唔同屋企住而喺中環啊、中上環咧即係住呢類咁樣嘅分租嘅單位，咁呢啲咧就真係未必就係所謂不適切嘅。咁不適切嘅咧，就係、是、正如我哋立法會嘅相關嘅委員會同埋小組咧，都去探視過啦。真係喺有啲舊區裏面咧，一個好細嘅單位咧，就單親媽媽就或者係雙親嚇帶住小朋友，咁佢啲小朋友咧，連一個正正式式嘅寫字台仔做功課都冇嘅。踎喺床度咧，揾塊板嚇，晾喺嗰個膝頭哥度，就咁樣就做功課。咁呢種情況咧，係即係無論係簡約公屋或者係過渡性房屋，讓佢咧喺輪候公屋嘅時間咧，能夠係盡快咧就有一個比較好嘅環境。因為你知道啦，小朋友最重要學習都係呢幾年噶嘛。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學習咧，就對即係日後嚇就係都係有影響嘅。咁呢個係都係我哋唔想見咯。咁所以呢個嗰個基本嗰個原則，同埋點解要有呢個過渡性房屋同埋簡約公屋，同埋俾邊啲人申請呢，嗰個原則都清楚嘅。咁呢一啲嘅市民呢，其實大部分都係輪緊公屋㗎啦。即係我就比較即係除咗我頭先講嗰類，即係唔係即係話，譬如話喺中上環啦，有啲年青人呢真係住一啲分租嘅房屋。咁嗰種咧，當然就不屬於個不適切嘅居所，咁佢亦都未必咧係申請公屋啦。咁但如果其他啲咧，我頭先所講嘅嗰類咁樣情況嘅劏房咧，其實就係多數佢都係符合條件申請公屋，亦都係申請公屋㗎。 唔係，但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咁所謂將一啲住喺不適切居所嘅人士都俾佢納入過渡性納入去申請簡約公屋嘅時候。咁究竟係講緊啲乜嘢呢？因為譬如你頭先講啦，即係當然可能係申請過渡性房屋嘅人士呢，有唔少都係輪緊公屋嘅，因為而家過渡性房屋其實都有甲乙類嘅租戶之分㗎嘛，有一啲就係輪緊傳統公屋唔少於三年，但係有一啲呢就可能係住喺不適切住房或者其他因素㗎嘛。咁所以如果我聽你咁講嘅時候，咁究竟特首講呢句就係將嗰一啲住喺不適切居所嘅人士都擺埋落去簡約公屋嗰條隊，究竟係其實想表達啲乜嘢嘢咧？ 我相信咧就當然冇機會同特首喺呢方面再進一步溝通啦嚇，因為佢都係即係啱啱最近呢即係兩日即係提出呢、這、一個，但係呢個講法我又覺得冇矛盾嘅。 嗯， 因為咧無論係過渡性房屋或者係簡約公屋。即係頭先我講咗話，即係原則上係即係幫一啲目前居住嘅環境咧比較差，係輪候緊公屋嘅，佢都係急於啦，即係唔等得切話嚇幾年之後揀屋，佢都希望咧呢段時間咧都可以即刻咧能夠改善嗰個居住嘅條件，譬如話咧兩小朋友個學習嘅環境好啲啊咁樣。 嗯。 咁啊，梗係即係呢啲係有一個比較即係符合個要求。咁亦都咧，我相信就係比較係即係。想解決呢一班先啦，咁但係如果係仲有即係條件嘅，即係意思係譬如話有某一啲嘅無論係簡約公屋或者過渡性房屋嘅地點，咁可能各種原因咧，佢都仲係有空嘅單位，即係仲可以解決多一啲其他嘅市民嘅居住嘅問題嘅話咧，咁咧就自然咧就係俾嗰啲。即係並非係輪緊公屋、啊、可能佢暫時未符合公屋，譬如佢話係，譬如話嚟到香港，即係佢唔夠七年咁樣。咁譬如即係解決呢啲嘅，咁所以我覺得又冇矛盾喎、 啊，係、嘛？ 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就我都仲係覺得咧，即係個初心係俾邊一啲咧優先咧係選擇去揀用公屋或者係過濾性房屋，呢、這個真係似乎就冇變到嘅，特首亦都冇話改變啦。 李立峰， 咁我諗阿盧偉國，我諗個即係有啲市民可能會有啲疑惑啦，或者唔清晰嘅地方就話嗱，其實個初心大家都知啦，即係你揀用公屋係希望就話大家排隊排咗好耐啦，啲人係嘛超過三年，咁希望能夠令到佢咧有啲即係盡快有個結果咁。過濾性房屋以往就話因為佢居住環境真係好惡。好差，不適切居所，咁所以你解決個問題。 又或者有兩間公屋。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而家拍埋一齊嘅時候，咁其實嗰個優先次序俾邊個啦？即係譬如因為呢度又係兩個因素嘛，一個考慮因素就係佢排隊排咗幾耐，另外一個考慮因素就係佢而家住緊嗰度有幾差。咁變咗呢度其實會係你本來兩個問題分開兩條隊咧，就每一條隊個目標或者個標準好清晰嘅，你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咁究竟其實係即係如果我去排嘅，咁究竟其實係計我排隊排幾耐重要啲啊，定計我而家住緊嗰度有幾差重要啲咧？ 其實咧，我覺得即係從呢、這個個申請者、那個市民角度睇啊，佢排緊呢個公屋，咁咧就嗱，因為咧，如果你話係有一個過渡性嘅時間。有一啲單位嚇，佢名稱叫做簡約公屋嘅，或者有啲名稱咧就叫做過渡性房屋嘅，喺某啲地點。咁其實咧，佢未必話即係太過斟酌，究竟咧嗰個名係簡約公屋啊，抑或係過渡性房屋噶嘛？佢最重要咧就係呢個地方係能夠即係讓我去申請咧住呢幾年，喺我即係揀到樓上呢個傳統公屋之前。咁咧就其實好重要考慮咩嘢，真係講個地點噶嘛。 嗯， 佢有時未必話喂過渡性房屋就冇呢簡約公屋咁靚，簡約公屋係高少少嘅，譬如話設施上。但係可能更加重要諗咧就係、是、我講緊幾年啫。跟住咧，我就要有即係突輪到公屋，我就要上永久嘅公屋噶啦，希望嚇。咁變咗呢段時間咧，其實佢作咩考慮咧？其實好自然啊，即係 就要考慮埋嗰個地點問題啦。多謝你，盧偉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另外思瑞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和上思瑞车龙排到去天马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金巴利道。广东道去码头方向的车龙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站车多噶，龙尾系排到去南地。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有 BB 到 BB 出世的期间，那40个星期入面，妇产科医生是怎帮准妈妈安全地迎接新生命呢？中间要经历几多检查和程序？请留意逢星期三下午2点到3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正另一点和香港妇产科学会合作的系列。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1998年长江流域各省连发特大汛情，军区紧急动员，高梁甘愿延后婚礼，自发请战，最终身负重伤昏迷。佢同江南征之间仲有冇未来？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311。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喺一个报章访问入边咧就提出啦，就话可以研究咧将简约公屋嘅概念咧纳入去过渡性房屋，等不适切居所嘅住户咧都能够申请嘅。嗱，你自己又点睇？可以打嚟1873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啊，李立峰喺5:30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房屋事务委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咧卢伟国倾紧嘅，请翻佢出嚟先。卢伟国你好， 系 嗱，不如咁样啦，最后答返一条问题啦，因为你头先呢5:30新闻之前呢都讲到呢啲居民啊佢哋都会考虑到究竟啲过渡性房屋或者係简约公屋呢嘅地点问题，呢、这个都会影响咗呢佢哋嘅选择。咁我想问啦，因为呢你哋有立法会嘅同僚呢就担心呢，即係会唔会係如果将佢两条队摆埋一齐嘅时候呢，啲居民就会比较係想係简约公屋，因为呢佢个配套设施呢应该会比过渡性房屋呢为佳嘅。咁简单地问，即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根本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最重要都是看那些人是住在哪里，然后他才看究竟是选择公屋还是过渡性房屋呢？ 因为呢，即是我刚才讲的是其中一个很重要考虑，我相信大家 都会理解的。个地点当然是一个较为重要的考虑啊！呢几年咧，你都系住一个时间之后咧，又要再搬去啊！如果你好彩又揾到即系心仪嘅永久性嘅居屋啦，咁样咁呢几年咧，即系过渡嗰呢几年咧，你住边度咧，系咪地点系好重要考虑啊？咁嘅时候咧，其实就即系我谂佢就唔会斤斤计较究竟呢个系叫做解决公屋，如果你叫过渡要房屋噶嘛。咁所以點解我話呢就唔好，即係我就比較贊成呢就唔需要話分開兩類嘅申請，兩類去排隊，而係呢就即係話到時即係有咁嘅機會揀嘅話呢，俾佢嗱呢幾度嗱呢個即係佢變到會諗囉，嗱呢個可能呢嗰、那個設備呢好一啲，咁但係呢就對於我返工啊小朋友返學冇方便，另一度呢個設備呢佢係可能係叫做係過渡性房屋嘅，咁可能呢即係設施呢就差少少，但是又方便我哋嗰个工作要返學嗰、那个嗰、那个考虑波。即咁其实我咁反而就真係真係解决到嗰啲问题囉。咁另外呢至于你话喂 而家原則上咧就俾輪候公屋嚇、啊，即係三年或以上嘅，咁變咗咧就佢住咗幾年咧就好快就有機會上到公屋啊嘛，咁呢符合咗咧簡約公屋咧與呢個過渡性房屋咧都係一個咧比較短時間咧即係輪轉咁樣嘅機制，咁咪符合即係咁樣嘅考慮咯。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喺嘅情咁嘅情況之下，都仲係有單位係可以騰空出嚟嘅，咁啊讓嗰啲即係可能係輪候。公屋嘅時間未必係符合個要求，或者咧佢可能都未申請公屋嗰族嗰類，咁又冇又即係又冇話唔得喎。嗱，所以我覺得行政長官講嘅咧，其實佢並不排除咧即係原底呢個初心嘅，但係咧佢就話咧係亦都咧係喺個現階段咧唔會排除。俾個不適切居所嘅住户咧，可以申請簡用公屋。我相信佢哋都係呢個意思咯。 好多謝曬你，盧偉國傾到呢一度啊，係盧偉國咧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其實阿李立峰亦都咧有立法會議員提出啦，就係、是、部分簡用公屋嘅選址咧較為偏遠啊。咁會唔會係因為擔心嗰啲嘅簡用公屋嘅入住率咧就唔可能不足，咁所以就有一個咁樣嘅諗法，令到有機會有其他人可以都入住到咧？ 我諗呢個就真係要睇翻，即係譬如官員或者有關部門嗰、那個即係所謂評估，因為而家講緊有資格申請簡用公屋嘅一啲輪候好耐嘅人啦，其實佢有啲可能其實本身住緊公屋嘅，即係可能佢本身同原本嘅家庭啊一齊住緊，咁可能逼夾啲咁，但係可能即係咁變咗，其實有啲即係如果你話誒啲簡用公屋係好偏遠，咁係唔係一定個個申請咧？咁亦都真係會有個即係不確定性喺度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當然就係話啦，要睇翻即係有關部門咁，佢係咪真係本身係有某啲嘅評估，或者甚至某啲嘅數據，咁點樣去諗嗰個分配嘅問題？ 電話號碼18721，有咩意見咧？可以打嚟同我哋發表嘅。 根據法例，經過個出入境管制站抵港嘅人，如果管有總值高於120,000港元嘅貨幣或不記名可轉讓票據，例如旅行支票。必須主動在紅通道向海關書面申報。其他抵港人士或離港人士，如果海關人員要求，就要如實披露。以貨物形式跨境運送，亦要上網預先申報。違例者可被檢控。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電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雜誌》。 佢細細個坐唔定，又專心唔到，係老師眼中嘅壞學生。 坐唔定是因为佢有 ADHD， 长大成人的佢深知身为 SEN 学生学习的难处，于是自己开节目分享学习心得。 今个星期日有阿 Sir 庄启贤，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1。李立峰电话旁边，我哋有都请嚟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嘅委员柯创成啊，柯创成你好， 你好， 两位主持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柯创成讲一讲啦，就系、是、你对于咧，如果将两条队不适切居所嘅人士同符合简约公屋申请资格嘅人士都排埋一条队嘅时候，你自己觉得有冇好处喺度啦？ 我對於呢一個嘅建議咧，我自己覺得係一個比較係創新，同埋係比較切合而家現時實際需要嘅一個嘅諗法，一個建議嚟嘅。因為其實你會見到咧，而家始終我哋香港仍然都仲有不少朋友咧，就住啲不適切居所嘅地方啦，劏房啊、棺材房啊，以至乎到一啲即係簡間房都好多噶啦。農屋都有嘅，咁其實如果能夠喺短期之內咧有個辦法可以幫到佢哋去上樓嘅話咧，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咁所以我對於呢一個嘅概念或者呢個建議咧，都係支持嘅。 是咪即係可以咁講？即係譬如柯創成，你覺得其實而家嗱，譬如因為你揀嘅公屋始終有佢自己本身嘅目標噶嘛，即係希望盡量令一啲申請咗好耐都未有嘅即係公屋嘅人咧，可以即係盡快上到去。如果你話即係咁樣去開放條隊嘅話，係咪其實而家個評估係揀嘅公屋嗰、那個真係個容量會好大？即係佢可以叫做解決個所謂即係長期輪候公屋嘅問題之後，佢甚至可以多到咧幫手解決埋不適切居所個問題。 其实大家知道咧，而家我哋现时个公屋轮候册咧，仍然都系处于一个高企嘅情况啦。由我哋以往讲紧轮候六年，到而家政府有目标，希望系尽快系缩短个轮候时间咧，我觉得呢个系摆出嚟嘅现实。另外第二个问题咧，就简约公屋咧，亦都系其中而家一个短期嘅方法咧，系可以让一啲不适切居所嘅朋友，得到一个叫做改善生活空间嘅一个嘅方法啦。我哋睇到咧，其实过渡性房屋喺推出之后咧，其实各方面都系好评嘅。你都见到咧，透过唔同嘅社福机构去帮手去营运，以至乎到去安排入住咧，其实都系俾市民感觉，或者我哋自己从政感觉，都系一个德政嚟嘅。咁简约公屋咧，都系今届特区政府咧另外一个新嘅谂法啦。咁呢个谂法就系希望能够尽量善用资源，加上一啲叫做短期冇用嘅用地咧，系可以系做一个简约公屋。我哋明嘅，我哋要长远希望能够兴建更加多嘅公屋啦。咁但系你而家见到，其实喺嚟紧嘅十年咧，都确认咗系有超过300,000以上嘅公屋单位系逐步落成嘅话咧，我哋都要谂一啲短期措施去帮到手先得。而简约公屋咧系其中现时嚟讲系一个方法，去透过政府嘅建筑署去帮手兴建，交托俾一啲嘅社福机构去做一啲嘅日常嘅管理同埋安排入住。具体细节系点咧？其实而家呢一个情况都未有公布，但系整体个概念咧，我觉得系可取嘅。 不过柯仲成，其实我哋首先系咪应该要系计一计条数咧？嗱，因为如果以首批嘅简约公屋项目啦，佢就应该咧，即系计埋佢就会可以系去到2024-2025年咧，就应该系最快有供应噶啦。咁但系我哋系咪应该要计一计，就系嗰30,000个嘅简约公屋嘅单位啊，到底咧系可以应付到即系几？几多而家喺轮候册上面嘅人士，然之后我哋先至睇咧，究竟系咪有余力去应付一啲佢可能未必系符合简约公屋资格，但系又不适切居所嘅人士，系咪应该要计咁样条数咧？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而家就当你首批嘅简约公屋都未推出嚟嘅时候，就话将两条队摆埋一齐，又会唔会令到有一啲嘅人士原本佢系谂住喂我都应该可以上住简约公屋住住先啩，可能会有机会令到佢失望？或者佢更加有一个不确定性喺度啦。 我觉得数字咧，特区政府特别房屋处咧系一定掌握到嘅。咁我哋都见到，其实每日咧都有啲唔同嘅申请个案咧系进入去轮候册入边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个数字掌握咧，应该政府嗰边系应该更科学嘅。第二样嘢咧，就我哋而家现时嗰30,000个简约公屋嘅单位咧，系都系预计到咧，当佢落成之后咧，系帮到一啲而家喺轮候册嘅朋友一个嘅叫做舒缓佢嗰个即系生活空间啊，或者改善生活空间啦。咁我觉得就佢不论係而家佢话将简约公屋引入去过渡性房屋去做嘅话都好呢，其实关键就是我哋要攞准嘅数。呢个数我自己认为呢房署系必定有嘅。第二样嘢呢，其实而家始终都系一个建议阶段啦。我相信呢喺嚟緊嘅字呢，佢哋仲要透过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做一啲评估，做一啲嘅探讨，咁样先能够呢令到呢个政策或者呢个新嘅安排呢系更精准去系帮到一啲住喺不适切居所嘅朋友。如果我哋自己坊间掌握或者较早前政府一个调查呢，其实而家现时呢约莫呢系有10,000个嘅不適切居所，當中係住咗200,000人嘅，咁確實可能未必個個都輪候緊公屋啦。咁但係我哋見到而家仍然喺社會上面咧，都存在咗呢一個嘅即係要幫手去即係處理嘅其中之一個大眾關心嘅一個問題啦。 好啊，柯仲成，多谢晒你，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柯仲成咧系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系唔好意思，柯仲成咧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嘅委员嚟嘅。咁当然啦，即系李立峰头先都提过一啲嘅问题啦，就系牵涉到譬如系一啲嘅定义嘅问题啦，咁同埋点样排队嘅问题啦，咁同埋可能到最后如果政府真系展开研究嘅时候，又系咪要交代埋到底呢个对于我哋简约公屋未来嘅需求？流量或者供应量会有啲咩影响咧？ 系啊，咁我谂即系其实头先即系柯创盛讲，咁当然就话，譬如无论卢伟国好，柯创盛好，咁都强调就话其实嗰、那个政策嗰个嘅原意系好，咁我谂无人去 即係懷疑呢樣嘢，因為你每一個政策本身其實，尤其係呢個公屋政策，簡約公屋呢啲，即係個原意好清晰嘅，即係點樣縮短個輪候時間，同埋譬如過渡性房屋就點樣去令到啲即係居住環境好差嘅人咧，唔使個居住環境唔好咁差咁樣。咁但係真係將你，但係當你真係話建議將兩條隊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其實會出現好多技術問題。咁嗰啲技術問題，咁當然用阿柯創成嘅講法就係你未來咁政府你都要繼續研究嘅，你都要繼續諗嘅，都唔係話而家推出。咁但係我諗個社會都可以即係多啲討論同多啲關注，即係其實當兩條隊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可能會出現嘅一啲技術問題又好，一啲優先次序嘅問題又好，會係啲咩咯？ 同埋另一方面就係、是、譬如第時揀咗公屋佢嗰個營運機構啦，佢要跟啲乜嘢嘅準則去做一啲嘅編配咧，咁呢個可能都係另外一啲要處理嘅問題嚟嘅。一八七二三一，休息一陣啦，翻嚟再傾呢個嘅話題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係鄭高斯嘅鏡有聽眾文蕭叔叔兩個字嘅發音分別係闊度，上次講咗啦，今次再講深度，深度係 depth，又係啦，有 th 音嘅，今次我唔係前面一個 t 或者 d 音啦，前面一 p 音，所以點讀咧？要讀埋個 p 嘅。如果 death 咧唔讀 p 音咧，就會變咗 death 嗰個 death 死亡嗰個 death 噶啦，所以我哋讀埋個 p 音 depth。跟住直接 teach depth OK， 所以听多次 width the width is 记住有个停顿，因为个 D 音好似 T 音咁 width， 同埋 depth P 音相唇合埋 depth， 跟住先出嚟 depth。好啦，希望解答到听众呢两字发音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收藏艺术品只是有钱人的玩意，今集就会带大家去一个门槛低至1000元的艺术品展览。我们又会到大澳认识由旧景处活化而成的文物酒店，看看历史建筑保育的成功例子。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李立峰，呢个时候咧，我哋不如你亦都请你一位嘉宾啊，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施丽珊啊，施丽珊你好， 你好， 系你好，你好。 嗱，施丽珊啊，你哋自己咧亦都有去营运咧呢个过渡性房屋啦，咁亦都有一啲关注基层住屋嘅团体咧，佢哋就担心咧，即系如果系将不适切居所嘅人士都可以申请埋简约公屋咧，当然个原意系好啦，但系就可能咧令到个资源咧系重叠嘅，亦都令到咧一啲不适切居所嘅人士咧，佢就等简约公屋，就唔会再去等咧过渡性房屋啦。你作为其中一个即系有份去营办即系过渡性房屋嘅机构，你哋点睇呢一点咧？ 其實依家呢過渡性房屋同簡約公屋有啲唔同嘅地方呢，就一個係租金啦，咁就係過渡性房屋佢係有個標準，即係一係就綜援嘅最高額，一係就嗰個收入嘅25%或者30%咁樣啦，咁就簡約公屋呢就會平啲租嘅，整體嚟講的確係嘅。但係呢過渡性房屋呢，如果佢等咗公屋3年又合資格，即係唔係非長者單身嗰啲呢，即係長者同家庭呢，佢係可以申請個租金津貼嘅。 嗯， 係啦。咁但係簡約公屋就冇個租金津貼嘅。 係。 咁我諗依家係唯一嘅就係可能係冇租金津貼嗰班人，如果佢係即係可能有簡約公屋佢啦，可能佢會揀簡約公屋嘅，因為係平啲租嘛。係啦。咁就咁會唔會令到啲人即係轉嚟轉去呢？即係可能佢簡約公屋見到有即係佢住緊過渡屋，佢見到有簡約公屋，佢就去咗簡約公屋，或者甚至佢話我唔啦，我等簡約公屋啦。咁有過渡性房屋佢都唔想住，咁就要睇個狀況囉。咁但係呢一個過渡性住屋另一個問題就係佢其實綁咗一啲叫做八二比呀， 佢又規定你要 甲類同乙類嗰、那個 係啦，甲類乙類，甲類要三年或以上， 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乙類就未必係嘅，可能係不適切居所嘅人士嚟嘅。 係啦，咁我覺得係第一，其實嗱，一係就假如公屋同埋呢個過渡性房屋，其實都係政府嘅提供嘅，其實個 size 一樣嘅大細，只係爭在個租金啊，同埋嗰個資助政策唔同嘅啫。咁如果佢可以係都係唯一係一個即係政府嘅資助政策之下，大家嘅租金政策一樣，咁跟住喺嗰個分配嗰、那個上面，可能係比如果你揀咗解約公屋就唔會去。即係過渡區嗰個過渡亦都唔會揀咗，其實大家都一樣都係政府嘅啲房屋嘅，我覺得呢個可以要諗嘅。咁如果唔係咧，就可能佢要有少少分工咯，即係可能係解約公屋多啲係三年以上嘅人，咁過渡性房屋就係多少啲係三年或以下，即係三年以下嗰啲嘅即係劏房啊户啊。咁我覺得政府要諗一諗個政策點樣去理順嘅。咁同埋亦都可能大家唔好话啊，佢等紧佢住紧个导游可以再跳去简约，咁你跳来跳去就行政上啊都好多情况麻烦嘅，即系正如依家你派个公屋，其实都极少可以调迁噶嘛。 系，同埋呢个系咪你头先讲嘅点系咪主要即系譬如喺营运机构嚟讲咧，都会系比较即系难处理嘅一样嘢，如果真系俾佢跳嚟跳去嘅时候， 系啊，会难搞噶，可能佢收咗人啦，跟住佢又见到。簡約公屋出嚟啦，咁又尤其是新界區啦，如果佢過渡性房屋嘅新界區，佢可能見到政府嘅簡約公屋好近啊，市區啦，咁可能佢又想去嘅，咁就更加會跳嘅機會大啦。咁所以我覺得係要政府要諗諗點樣搞，係咪應該有啲限制，除非好特殊困難啊，好特殊需要嗰啲先可以俾佢調啊，有啲即係我覺得呢個要諗嘅。如果唔係就尤其是同埋咧，我諗佢嗰個咩百二比幾多比都好咧，我覺得其實最主要係大家個原則就係你收翻曬招募曬啲人翻嚟三年以上兼加咧係劏房嗰啲咧就俾佢優先。依家其實佢講三年以上，佢冇講兼加劏房噶。佢係走陣時三年以上，可能佢自己屋企人有層樓住緊，不過佢都一樣可以申請公屋嘛。佢可能唔係好急嘅，就係同龍屋板房、劏房嗰啲唔急。咁我覺得三年或以上有劏房嗰啲應該係優先，跟住再有位就係未夠三年又即係合申請資格或者申請咗資格嘅劏房。即係農屋呢啲，咁跟住先再係其他嗰啲，我覺得係可以咁樣諗嘅。咁就唔好限死咗，一定係俾都俾咯。因為依家係百二俾之後，跟住團體咧又要招曬，招完之後又要再申請， 要有個彈性喺度咯。嚇，你立方 申請又要申請咧，又得六四俾。 系， 当你又冇六四四嘅时候咧，又 有另一啲嘅问题吓。阿施 丽生，阿施丽生， 行政程序都好慢咯。 系啊，阿施丽生，你头先我提到咧，其实有两个可能性，你啱讲过，一个可能性就系、是、啊，即系政府将来即系将两条队摆埋一齐嘅时候咧，尽量将过渡性房屋同埋简约公屋咧，譬如租金啊，好多嘢都比较划一咗佢。咁划一咗， 佢 变咗真系 划一咗，跟住系大家一系就一齐都可以申请。 系咯，咁咧就变咗系等于 系入五万间屋嘅。 系啦，咁就等於一條隊啦，呢個係一個可能性。 我另一揀，我揀又嗰個另一揀，就搞到頭都暈埋啦。 係啦，係啦，但係你亦都提到另外一個可能性，就仍然有某種分工，即係 佢 可能重新係啦，仍然有某種分工。嗱，如果至少站喺你哋嘅立場啊嘛，你哋即係幫手去搞過渡性房屋嘅立場，你會建議政府即係寧願係咁，不如你劃一咗佢一條隊算啦， 定係分工好啲咧？ 或有分工啊？ 我其實我覺得咧，其實簡單啲咧，劃一條隊係好啲嘅。啲居民都唔使話揀到頭都暈，又唔知覺得邊樣好啲。咁不如因為其實咧講真咧，嗰、那個除咗依家簡約公屋係多咗社區設施嘅啫，其他嗰啲嘅但係其實有啲大型嘅過渡性屋都係有嘅。 即係可能個差別唔大嚇。即係 因為嗰間屋咧嗰、那個設計啊，同埋嗰個提供嘅嗰、那個。 系清晰嘅，有机会咧再同你倾过呢啲议题啊！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去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近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温思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到西行和上思水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李立峰在六点钟的新闻之前，我们就跟听众讲有关于简约公屋和过渡性房屋，是一些不適切居所的住户，现在政府都说研究是不是都给他们去到申请买简约公屋的。不过我们有位听众李女士都想发表这方面的看法，不如跟她谈谈。李女士你好。 啊，你好。 你好，李女士有什么看法？ 主持你好。 你好。 我觉得香港的资源呢，不论是什么房屋呢，都应该在房屋处那条底部排队轮候。 嗯。 到时譬如你有500个简约公屋出的，那一样在那条底发信邀请这些人士有没有兴趣。没兴趣的呢就轮回公屋，有兴趣呢就上回这个简约公屋或者其他，那就会比较好。因为你现在这样的信息发出来呢，我觉得是很混乱。 嗯。 好像有打尖排队的感觉，但是实际上会不会我就不知道。因为凡是如果需要公屋的呢，最实际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去排队，不要搞那么多东西。就是 咁啦。即係你嘅意思就係類似頭先我哋喺六點新聞之前呢最後同阿施麗珊傾啦，咁究竟第二時嗰條隊係點樣呢？如果容許佢喺申請過渡性房屋同埋申請簡約公屋嗰兩條隊跳嚟跳去呢，就會造成一啲嘅混亂情況。而其實簡約公屋嗰條隊就應該係由政府去到統一，即係去到處理㗎嘛。即係你嘅意思就係一條隊申請曬啦。 一條隊唔好搞咁多嘢。喂，有信的，他房屋署一定会有发 test letter 问 你，你要不要？要的咪去，不要的咪继续 keep 住轮候公屋咯。 好，相当之清晰，多谢晒李女士嘅意见。咁当然啦，即系亦都补充啦，就系呢个嘅研究咧，都系特首喺一个访问入边咧提到嘅啫。咁其实咧都需要政府再做进一步嘅一啲嘅研究啦，或者有再多一啲嘅资料咧发布，先至知道究竟佢系咪真系咧用呢个方向咧去处理即系不适切居所嘅人士嘅。嗱，咁不如呢个时候咧，我哋又转一转咧，讲另一个议题啦，就系、是、李立峰，就系、是、一啲咧。是诈骗的短信，其实都相当之多啦。我想可能在大家的日常生活里面都收到不少的。可能他是说冒称是哪个机构啦，又或者是冒称银行啦，然后呢你按到进去呢就发觉可能是一些钓鱼的短信来的。但是针对着这些诈骗短信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呢？通讯事务管理局呢就说是研究制定一个短信发放人的登记制度，就即系话咧，要系你系登记咗嗰个嘅商户名称。如果咧你唔系嗰个登记嘅户口，但系你又发出嗰啲嘅短信咧，就会系俾咧系有关嘅电信商咧就系拦截咗，就应该系去唔到噶啦。咁其实呢个方法系咪可以有效地去防止到呢啲嘅诈骗嘅信息咧？同埋咧，我谂可能公众都会问，而家可能大家系咪收呢个即系WhatsApp 咧？ 比较多 系啦，系咪会拖过即系收呢个短信咧吓？ 系啊，咁但系就似乎亦都即系相关嘅即系负责人即系行出嚟讲，即系可能系暂时都未必能够即系做到话 WhatsApp 嗰个问题。咁因为而家都真系嘅，我谂大家即系个手机嘅应用程式 WhatsApp 比较多啦，甚至可能近呢一段时间可能亦都多咗，甚至有其他嘅应用程式啦 ，Telegram 又好啊 ，Signal 又好啊等等啦，咁变咗唔同平台，咁其实点样去即系有冇办法去即系能够系即系更加全面啲去处理到呢个问题咧？咁呢个都可能系即系市民关注嘅问题啦。 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唔少都收过呢一啲啦， 暗诈骗嘅短信啊，又或者系一啲似是而非咧嘅短信嘅。咁啊，你有冇啲乜嘢嘅经验咧？或者系如果真系做咗个登记嘅制度，由电信商去到拦截咗佢，咁你又觉得会唔会对你嘅帮助会大啲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李立峰，我哋不如就请嚟咧通讯局嘅助理总监去负责规管嘅，就系湛兆仁，就系通讯事务管理局嘅助理总监啊，湛兆仁你好， 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嗱，可唔可以讲讲咧？你哋而家嗰个方向咧系点样嘅？即系佢系一定要系个用户啦，登记咗，系咪？如果佢唔系嗰个登记嘅时候咧，就会系自自动动系俾人系拦截咗，去唔到嗰个用户嗰度嘅咧？ 或者我其实亦都想利用呢个时间咧，讲紧我哋而家咧做紧一连串嘅措施，就关于点样去协助警方咧去打击呢一类嘅骗案啊，同埋电话骗案先啦。 嗯。 啊，其实咧就而家我哋咧喺上年9月开始咧，就已经同警方同埋主要嘅电信营办商咧，就成立咗一个专责嘅工作小组嘅。 系。 咁其中操咗一系列嘅措施噶啦，包括咗拦截涉及电话骗案嘅加办5字头嘅伪冒电话啦。喺5月1日开始咧，其实咧个电流动网络营办商咧，已经全面向收到加办5为开头嘅境外来电嘅用户咧，就发出呢个文字嘅信息啦，或者话因为警示，进一步提升佢哋对呢啲可疑来电嘅警觉性嘅，以免佢哋堕入呢啲电骗嘅陷阱嘅。我哋亦都留意到咧，好多时候啲个案咧，就牵涉咗用一啲超廉价嘅手机短信啦，引向呢个受害人咧登入呢啲怀疑嘅诈骗网站嘅。就此咧，就電信商咧已經同警方建立咗一個聯絡嘅機制，就住警方所提供嘅詐騙記錄咧，同埋已經識別為詐騙網站嘅網址咧，將涉嫌呢啲詐騙嘅電話號碼封鎖咧，或者停止嗰啲號碼嘅服務，就阻止用户咧登入呢啲懷疑嘅詐騙網址嘅。另外，我哋今年咧2月24日咧已經全面實施咗電話卡嘅實名制啦，規定所有本地發出嘅同埋使用嘅電話智能卡咧，都一定要喺啟用服務之前咧完成呢個實名登記嘅。咁實名登記咧，好似堵截過去電話儲值卡咧，匿名性質進行呢啲不法行為嘅漏洞啦，協助呢個執法嘅機關咧，就偵查涉及使用呢啲電話卡罪案嘅，包括呢個電話騙案嘅其中一個方法。咁通常辦咧，就會同電信商咧，就確保呢個實名登記制咧，就切實執行。 嗯， 包括不時咁樣抽查啦，咁同埋協助警方去打擊呢個電話嘅騙案。例如喺今年4月咧，警方係根據情報咧同埋電信商嘅舉報咧，成功同埋瓦解咗一個利用呢啲虛假身份證明文件咧進行電話卡儲值實名登記嘅犯罪團伙，檢獲咗超過幾萬張嘅電話卡嘅。咁我講翻呢個短信發信者地址嘅識別制度啦，我哋為咗協助咧市民去識別咧呢啲短信發信者嘅地址嘅真偽咧，通訊辦咧就聯同咗電信商啦、警方啦、銀行嘅業界咧，同埋佢嘅監管機構咧，成立咗另一個專責嘅工作小組嘅。而家就住呢個短信發放人登記制度咧，制定呢啲技術方案啦，同相關嘅實施嘅細節嘅目標，就喺今年年底咧，第一實銀行業咧就實呢個試行嘅。咁呢啲包括咗其實喺個登記嘅制度裏邊咧，就會有一個登記人嘅名冊啦，佢哋嘅名稱啦，同埋一定嘅格式嘅。咁我哋喺呢個格式底下咧，如果見到呢個格式，依一啲同埋嗰個登記人咧係有登記到嘅話咧，我哋就先至會俾佢所謂通過。咁變咗咧就其實經過呢個格式之下都收到嘅短信咧，其實咧就已經係認證咗啦。咁如果可以利用呢個制度咧，就令到一啲手機用戶咧就可以辨識到邊啲係真咧，同埋有啲係可能係假嗰啲，大家就要提供警覺啦。 但系湛兆仁，我想问啦，你头先就话要有一个特定嘅格式咧，先至俾佢通过啊嘛。咁到底嗰个嘅格式，即系去到辨识咧，系个责任系落喺电信商身上啊，定系点样咧？同埋当中会唔会有机会，即系有啲人佢系冒认咗嗰个格式，然之后又可以传送到呢啲嘅短信俾啲用户咧？喺个技术上吓， 其实咧嗰个格式咧，佢就会有一定嘅要求嘅。咁佢要利用呢個格式咧，就喺呢個登記名冊嗰度咧，特別某間銀行咧，佢嗰個名咧就登記咗呢一個格式，同埋用邊個名。咁如果嗰啲電信咧就要去收，其實咧佢哋依銀行咧亦都係會買依一啲電信商嘅服務嘅，就幫佢去發放依一啲短信啊嘛。咁而嗰啲電信商如果收到呢一啲短信嗰陣時咧，佢哋會睇下其實呢一間係唔係真係嗰間銀行， 係 咁同埋嗰個格式啱唔啱？ 咁如果佢係啱，同埋就真係嗰間銀行去發出嚟嘅話咧，佢就俾佢通過啦。咁所以如果嗰個收信，即係收到呢個短信嗰、那個手機用戶咧，佢見到呢個格式，咁佢就可以有信心咧，就呢個其實已經辨證咗咯。 嗯，即係其實係咪咁樣去理解啊？係過兩關，第一關咧就係佢要用嗰、那個登記嘅號碼，又或者係嗰、那個登記咗嘅户口，先至可以發出呢啲短信。而第二關咧就係、是、個電信商要睇下佢嗰個格式係咪同佢哋已經係協議咗嘅格式咧係相符，過曬呢兩關先至過到，係咪咁樣理解咧？ 可以咁講啦，咁而家我哋其實所有嗰個所謂格式裏面咧，主要係針對一啲以往係用英文字母啊，即係譬如乜乜銀行咁佢可能係一個英文嘅一個簡稱啦，咁以一啲以一類型嘅格式嘅名稱咧，就去呃嗰啲收信人咧，就以為真係嗰間銀行咯。咁我哋如果根據以一個格式底下咧，佢一定要。同埋嗰個登記嘅話咧，佢一定要根據翻呢一個咁嘅格式同埋嗰個名稱咧，佢先至可以過得到嘅。 嗯，即係其實個格式都係即係某個程度上可以話係多一個關卡啦。咁同埋即係叫做方便市民去辨識啦。因為你市民始終即係佢去到嗰個所謂 end user 嗰個角度嚟講，其實佢唔知噶嘛。咁但係即係基本上就係佢見到個格式嘅話咧，咁會比較容易可以去有個即係叫做多啲嘅信心啊。其實呢個就真係一個已經係通過咗嘅真嘅咁一個即係信息咁解啦，係嘛？ 係啊，冇錯。 嗯，周常，我想問咧，即係有冇同電信商去研究過，究竟有冇任何嘅技術係可以繞過咗佢嗰個登記嘅號碼，又即係或者係假扮佢嗰個登記嘅號碼去發放到呢啲信息嘅咧？有冇咁樣嘅機率嘅技術上？ 其實我哋而家一路都係去完善緊嗰個技術方案嘅，咁亦都去同佢哋一路去傾咧，嗰個技術方向亦都要做一啲測試嘅。咁所以我哋嘅目標咧，就係今年年底去做。咁中間就會通過好多呢啲咁嘅測試咧，佢哋去令到嗰個系統嘅升級啦，同埋可以測試到咧，但係其實就會冇咗呢一個咁樣嘅點講咧，就係、是、嗰個技術嘅困難，即係喺呢段時間去解決呢啲技術嘅困難。 嗯，我想請問係咪即係呢個係所有電信商都必須要去配合㗎？ 我哋係會照所有嘅電信商都會配合嘅。 嗯，係。咁另外就係咧，頭先都提過啦，就係佢係唔會應用喺手機短信上面嘅。其實個困難度係乜嘢嘅原因，所以做唔到？唔係應該係話有乜嘢原因係做唔到咧？譬如透過 WhatsApp 或者係其他嘅個人嘅通訊軟件啦，去做呢啲咁嘅格式或者做呢啲嘅攔截咧，咩原因咧？ 因為其實以一啲通訊嘅軟件咧，佢就唔係一個所謂電信服務平台底下上面提供嘅服務嘅，佢根本就係一個程式嚟嘅。咁變咗其實喺上面嚟講咧，就變咗嗰啲電信商咧係冇辦法去，即係暫時嚟講咧就睇唔到有啲咩辦法去知道佢上面傳緊啲咩信息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即係我即係無論係咩嘅渠道去收到嘅信息咧，其實市民咧都應該要提高警覺啦。就尤其如果要去提供一啲個人資料啦，又或者尤其咧去俾一啲信用卡嘅號碼或者一啲密碼之類嘅物體嘅話咧，咁你哋就要保持警覺咯。 嗯，仲有另外一样就是你哋而家咧就会喺银行业嗰度推行先啦。嗱，咁因为银行业佢本身都有个监管机构啦，就系金管局啦。咁佢之前亦都发布咗一啲嘅实务守则啦，即系计埋之前总共有成40招咧系一啲有防诈骗嘅咁样。咁我想问啊，即系会唔会有机会可以扩展到去其他行业咧？会唔会系因为其他行业或者系譬如其他嘅机构，佢未必有一个金管局咁样嘅监管机构在内，而可能？是增加了你们推行这个发放人登记制度去拦截一些诈骗短信的难度呢？ 其实我们这个登记册呢，暂时来说在行行业那里做了先，亦都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得到一些经验， 即係優化呢一個成個過程嘅。咁我哋喺檢討過呢個執行之後嗰個成效之後咧，就亦都會有考慮咧，係咪需要去推廣去其他嘅行業咯？咁當然啦，推廣去其他行業嗰陣時咧，因為都有唔同嘅行業啦，可能我哋亦都要喺個登記名冊嗰度咧，嗰個管理人咧就要變咗係一個比較中央嘅一個做法咯。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湛兆仁，同你倾到呢度，唔该晒。湛兆仁咧系通讯事务管理局嘅助理总监，系负责规管嘅。咁啊，李立峰有听众咧都想加入讨论。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你好啊，主持 系，请讲啊。 其实咧，头先嗰位监管局讲咧，就通讯系咪？ 系 就话系八五二，我发觉好多而家都唔系冇加八五二嘅，只一个普通嘅电话啫。佢咁樣講咧，有時咧會有啲人就誤讀誤正啊，以為冇隔八五二就會聽咯。咁另外啦，呢排就好多 WhatsApp 嗰啲嘅欺詐嗰啲啊，會唔會通訊事務局或者係警方防詐騙嗰度咧，可以有一個電話，等我哋去報告翻呢啲詐騙電話，咁等佢去追蹤啊，咁樣咯。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陈女士嘅意见。不过个人应用程式要去逐咁样嘅追寻，会唔会又有啲另一啲嘅困难呢？ 我谂个追寻系有一定困难，因为你第一就唔涉及通讯商啦。第二其实你一般譬如 WhatsApp 嗰啲系我哋所谓 end to end encryption 啊嘛，即系其实系加密咗噶嘛，即系你第三方其实睇唔到个内容。咁但系我谂头先阿陈女士嘅讲法就其实系讲紧有冇一个机制系比较方便令到市民佢起码可以报告、可以举报、可以去报警咁样样，咁就都可以有即系有帮助去打击一啲嘅骗案。 好，听埋简先生啦，你好，简生， 系你好。 系， 我最近咧都收到一啲政府即系加八五二境外嘅电话，但系有啲咧系政府都会用，譬如加八五二通讯办嗰个都一模一样，嗰个电视网嗰个电话，但系我核实过又系真系通讯办嗰电话，佢系真系先咗封信嘅，同埋有时咧警方都用加八五二，我譬如去沙田警署报咗警，都有啲关于诈骗嘅案件，但系佢都俾个加八五二字头，但我唔明白市民点样去识别嗰啲加八五二，点解政府都会俾啲境外电话我哋，同埋嚟讲，会唔会即系1832嗰个叫做防诈骗热线咧，即系可以即时帮人报埋警，因为有时做呢个手机 apps 咧。都好，我自己讀 IT 都好難用噶，有時都未過濾得清楚，所以會即時可以透過1832去報埋警， 係咁啊會比較方便啲啦。多謝曬你簡先生嘅意見。 言不知啊，自我本色；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李立峰，其实近来咧就系无论系立法会啦，同埋社会啦，都非常之关注咧，就系2元乘车优惠嘅公帑支出啦。咁当然啦，即系立法会都倾过呢个议题几次啦，特别就系大家都留意到咧一啲嘅数字，就系自从2元乘车优惠计划咧扩展到60到64岁人士之后咧，公帑嘅支出咧系比以往咧系大增嘅。咁啊，政府咧亦都系几次啦喺立法会回复过相关嘅问题啦。咁喺今个月初嘅时候咧，其实劳福局局长孙玉涵咧就话，会系同啲交通嘅营办商咧系合作，就加强执法嘅。而个主责咧就会由运输署，佢哋会成立一个专责小组嘅。咁今日咧，终于佢哋亦都会有新公布啦。首先咧，大家就留意啦，25号即系今个星期日开始咧，港铁咧会将咧系使用呢个违规使用2元乘车优惠嘅罚款咧系增加嘅，就系重铁嘅网络嘅附加费咧就会由而家嘅500元咧增加到系1000元，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附加费咧就会由290元咧上调到去370元。咁但系都唔单止系上调罚款，佢哋都会咧系加强抽查嘅，而运输署咧亦都会同公共交通营办商嘅职员同埋外判嘅保安员啦，就组成一个3人嘅 小队，下个星期一开始咧就会喺全港18区嘅专营巴士啦、小巴路线啦，同埋嘅渡轮嘅航线咧做一个大型嘅联合行动嘅。咁如果咧，譬如以发觉佢哋系有一个违规使用2蚊乘车优惠嘅咧，譬如港铁咧，以往就可能系你补翻个钱就算啦。咁但系而家咧就会系将个个案咧系转交俾警方去到跟进同埋检控嘅噃，即系其实系一个加强嘅措施，希望抽到一啲咧明明唔合资格，但系佢就用咗2蚊乘车优惠嘅人出嚟。 系啊，咁同埋我谂，即系其实任何嘅嘅规矩或者嗰个即系规范，都会有一个情况，就系你加强嘅抽查咧，其实亦都即系话俾市民听，咁你唔好乱嚟啦，因为你即系会其实都有一个阻吓作用嘅意味喺度啦。即系同市民讲，即系话其实我哋会加强抽查，咁所以大家都真系唔好去即系所谓以真事化啦，咁样 嗱，但系问题就系喺如果我哋睇翻即系成个两蚊乘车优惠咧嘅讨论入边咧，当然违规嘅使用系一个点啦。咁但系另外一点咧，就系究竟嗰一个嘅资助额咧点样用嘅问题啊嘛，呢个亦都系引起咗社会嘅争议啊嘛。嗱，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而家嗰个违规使用嗰条数咧系点样咧？嗱，譬如咧，如果以系2022年嚟计啦，就系、是、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查票嘅时候咧，发现怀疑滥用嘅个案咧，总计咧就大概系接近即系。4000宗啦，即系3000多、4000宗啦。咁而运输署联同交通营办商实地监察调查发现嘅怀疑滥用个案咧，喺2022年嚟讲咧就有361宗。咁照道理，如果加强咗今次运输署同埋交通营办商嘅行动咧，理论上就应该可以揾到更加多嘅怀疑滥用嘅个案。咁但系如果当我哋嘅讨论焦点翻到去就系两蚊乘车优惠计划所涉及嘅款项嘅问题，咁可能呢几千宗嘅个案咧就未必系一个系最能够处理到嗰个公帑运用嘅问题嘅一个点咯。 系啊，咁其实即系嗱，呢啲数又有数得计嘅，即系当然有入边有好多系估计估算啦。因为如果你话旧年你查票嘅时候揾到4000宗，咁你查票揾到4000宗，即系现实唔止4000宗啦。咁但系你都要估计啦。譬如如果我当你乘10咁就算啦，我当你有40000宗，其实40000宗咁每人其实可能所谓呃你20蚊，因为你如果你即系。平咗咁，其實可能平咗10-20蚊咁樣。咁其實你40000宗每人20蚊，咁即係800000啦。咁即係800000，相對起其實政府喺2022至2023年年度即係發還嘅嗰個所謂小收嘅車船收入，其實有30億嘅嚇。咁所以其實即係30億7800萬，相對起800000，其實就真係零頭嚟嘅啫。 咁嗱，当然啦，即系整体而言，究竟两蚊乘车优惠计划系咪要做检讨呢？这个可能系另外一个即系嘅议题啦。咁政府咧可能都要稍后即系再睇下有冇进一步嘅一啲嘅进展啦。咁但系如果针对住违规使用呢个嘅情况，其实佢而家就系话啊嘛，会喺全港18区嘅专营巴士同埋小巴路线同埋渡轮航线咧，开展一啲大型嘅联合行动。咁、究竟啊？嗰、那个嘅呢、這个嘅比重会系点样咧？会唔会系主要嘅人员都会摆咗落去港铁或者系专营巴士咧？另外就系譬如小巴嗰度，咁嗰个嘅打击违规使用嘅行动啊嘅着力点又会系点样咧？咁因为即系过往譬如我哋做呢个讨论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嘅意见讲咧，可能咧，如果喺小巴嗰度，你要去查佢到底佢系咪合资格使用两蚊乘车优惠咧，个难度都会系比较大嘅吓，因为大家就喺啲小巴度上上落落，同埋你系单靠嗰一位嘅小巴司机去到做嘅啫嘛。 系啊，因为你小巴你坐十几个人，咁你又唔可以。摆个人上去其实比较难啦。你港铁其实你有其他，即系你其实系即系有你可以摆啲人喺度啊嘛。但系小巴比较难咯。咁同埋其实讲真，你对个司机嚟讲，其实诱因唔大嘅，因为即系佢特登要亦都要花时间啊，分分钟亦都可能同乘客起冲突啊咁。咁所以其实佢未必咁容易啦，可以有个诱因啦，令到好多即系小巴司机可能啊，即系帮手咁样。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点睇咧？呢一个嘅油运输。 输署同埋呢啲交通营办商一起去做嘅打击违规嘅行动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㗎。运输署就话呢，呢个行动最少係会维持两个月，而且呢係每日都有，希望呢可以提高到阻吓作用嘅。1872311。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係立法会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嘅副主席张欣宇嘅。张欣宇你好。 你好。 主持你好。 是对于今次运输署所采取的行动你们怎么看、 其实他今次主要都是想、展现一种高姿态，因为其实近排社会上关于这个两元的盗用、或者滥用的情况讨论得比较多，所以政府就、有所回应，一方面就将那个500元加到1000元，另一方面呢都说在那个巡查方面会加大。咁呢一個係一種即係姿態上同埋啲信息係俾到個公眾啦。但係當然啦，即係其實如果我自己睇咧，咁有一個關鍵嘅問題，頭先兩位主持都有提到嘅，就係、是、咧，其實你巡查到，俾你揾到有人係即係盜用啦，或者濫用啦，咁喺港鐵嘅範圍咧就相對清晰啲嘅，就係而家就1000元附加費啦，或者係如果係嚴重嘅，就可以再進一步檢控上 call 都可以嘅。咁但係咧，對於其他港鐵之外嘅公共交通工具啦，無論係巴士啦、小巴啦，咁而家咧頭先嗰個發布會嘅時候都有提到一個點咧，就係你就算你揾到一個呢個濫用嘅人，其實你即場都冇乜嘢可以做嘅，你都係抽低佢嘅身份資料，咁啊睇下警方嗰邊夠唔夠料去檢控佢。咁我覺得呢度始終係即係如果我哋話真正想有一個將呢個巡查係可以更加有呢個效有個效果，有一個阻嚇性喺度咧，咁我諗呢個 gap 咧其實都要係補翻嘅。 嗯，咁但係你覺得可以點樣去到補法咧？係由翻啲營辦商佢哋處理定係點咧？ 其實咧就由即係現實嚟講咧，咁其實對於巴士啊、小巴啦，其實你就好難依靠個司機去做呢方面嘅處理嘅。咁啊，的確係唔係好現實。咁而家其實就一係就巴士公司嘅督察啦，一係就比較依賴好似今次所講咁啊，運輸署同嗰個營辦商一個聯合嗰個巡查呢樣嘢，我覺得可能都係未來嘅一個方向啦。咁但係個問題就在於你就算有運輸署，即係有政府嘅公務人員喺度咧，而家佢哋揾到嗰個濫用嘅人咧，其實佢哋都係冇一個執法權可以做一個例如罰款或者係一啲俾張告票佢嘅，咁呢一個係可能就要需要修改法例嘅一個方式咧，係賦予一啲公職人員可以即時開一啲罰款單，咁啊即場好似喺港鐵嘅範圍咁樣係可以收一個附加費，咁咁樣咧就可以即係唔同交通工具之間咧個做法都統一啲咯。 另外呢张宇亦都有一个关注，即是今次呢佢嗰个嘅打击行动呢佢就会系同啲营办商一起去做啦。咁但系会唔会系港铁嗰度都需要加强支援呢？ 即你话喺港铁嗰度，其实港铁嗰度佢自己有一个查票组嘅，咁佢基本上佢本身每一日都做緊嘅。咁其实反而喺港铁嗰度，因为嗰个港铁附例呢就嗰、那個係比較全面同埋針對呢方面嘅條文比較多啦，咁所以其實根本上呢個查票組咧，其實佢已經有授權或者有呢個賦權咧，佢可以即場開一張嗰個100元嘅 surcharge 1000元嘅 surcharge 啦，個附加費啦，咁即場可以處理到啊，咁呢個阻嚇性同埋嗰個效率咧，已經本身都係比較即係比起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嚟講係方便好多嘅。 但是縱使會方便，但如果你要加強打擊違規的時候，其實因為港鐵都有成5000多個閘口，如果真的要他們很強力去到執行這個的打擊違規，會不會都真的個人手上面會有一些問題存在，由他自己去做完？ 是，其實他自己都可以做，即是他人手方面都有些彈性的，因為呢就其實佢嗰個查票組出動啦，都唔使話所有嘅查票組組員咧，全部都係即係港鐵嘅即係自己嘅 full time 職員或者係查票組嗰個組員嘅，佢其實都係可以即係揾一啲承辦商，揾一啲保安嘅同事，即係大家可能三個人、四個人一隊咁樣去做呢一個執法。咁所以有需要嘅時候咧，係可以將個規模咧係比較短時間係可以擴大啲嘅。咁呢個就係而家現時喺前線執法嗰陣時嘅一個做法咯。 嗯嗯，阿張宇，你頭先提到，即係去翻頭先講話巴士啊、小巴比較難去處理嗰個問題啦。其實，譬如政府又好，或者即係立法會又好，有冇真係同巴士公司或一啲即係小巴嘅營運商即係討論過？即係其實個喺佢，尤其喺佢哋嘅角度啦，即係覺得有咩可能性，或者有乜嘢嘅，即係佢哋會覺得有咩嘢係可以做到，係可以去改善嘅情況。 嗯，一個比較即係比較容易做到咧，就係喺個法例方面咧，可能都係即係引入一啲類似嗰個減免罰款咁樣嘅，即係咁樣嘅一啲條文啦。即係如果你即場捉到，咁其實係即係而家其實好多其他一啲執法行為咧，例如你喺街嗰度即係食煙啊，或者掉垃圾呢啲，如果即場俾人捉到咧，其實都唔使話一定要上庭嘅。其實嗰個食環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公職人員可以即場開張嗰個罰款單俾你噶嘛。咁呢一個，但係而家喺運輸方面就冇呢一個相應嘅安排，就是、運輸署嘅公職人員咧，其實冇咁樣嘅權嘅。咁呢一個係可以比較即係直接啲可以去做一個改善，即係修改一啲法例咧，賦予佢呢個權咧，咁變咗佢個巡查咧，就嗰個真正嗰個效果同埋個阻嚇性咧，就會強好多咯。 嗯。 另外，其實你認為咧，需唔需要強制啲乘客佢譬如去搭巴士啊，或者小巴嘅時候咧，係要強制佢出示佢張嘅落油卡，去顯示佢係有新有一個資格去搭呢個兩蚊乘車優惠嘅咧？ 我諗呢一個喺個營運上咧，如果係即係逐個咁樣去show咧，咁可能對嗰個車務營運嘅個影響咧，就會比較大。咁同埋而家其實嗰、那個即係而家以我所知啊，即係一啲即係嗰啲嗰個八達通嗰啲嗰個機啦，其實都有啲顯示嘅。如果你用啲優惠卡咧拍卡嘅話咧，其實佢個聲啊或者佢顯示嗰個燈咧都會唔同嘅。咁所以其實個車長或者係嗰個一啲巡查嘅人員咧，其實都比較容易睇到邊啲人係用緊優惠卡嘅。 不過最終張宇喺成個即係兩蚊乘車優惠咧呢個嘅政策嘅討論入邊咧，打擊違規固然係其中一項啦。咁但係反而係咪更加重點應該係要考慮即係兩蚊乘車優惠成個政策係咪需要有一啲嘅檢討咧？ 其實我諗就係、是、當然啦，即係其實兩蚊乘車嗰度咧，即係而家對嗰個公帑嘅開支增加得比較大咧，其實最主要都唔係話即係嗰個。未必是濫用的問題，而是呢就將那個年齡由這個65歲降到60歲啦。那這一 個影響真是比較大的，由十幾億就你見到改完個政策之後去到30億。不過這樣說，即以我們香港整個財政的那個規模或者每一年的 財政收入和支出那個比例來說呢，其實這一個30億呢是不是真是一個很大的開支，大到已經令到我們負擔不到呢？其實又唔係咁樣嘅情況，因為其實我哋講緊一年其實7000多億嘅一個公共恆常嘅一個經常開支啦。咁所以即係呢樣嘢其實係咪真係去到已經即係大家即係已經負擔唔到，已經開始個討論啦。我覺得我自己又未睇到咁樣嘅迫切性，包括嗰個長車短搭嗰個情況，喺近排關於呢個兩蚊政策討論得好多啦。其實我自己喺交通運輸前線咧又做咗相當長一段時間啦，我真係從來冇見過喺翻工或者放工呢啲繁忙時間咧，你見到地鐵又好，或者係巴士又好，有好多公公婆婆即係長者喺嗰度排隊，或者係嗰陣時間選擇出行嘅，其實根本上係好少嘅。所以變咗，其實對嗰個車務啊、嗰個運載地嗰個影響咧，其實即係喺營運上咧，並不是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如果你話財政開支嗰個問題，其實呢一個而家你長車點搭喺呢個巴士特有嗰個情況。其實咪政府同巴士公司去傾一啲即係補貼方面嘅安排，睇下可唔可以調整呢筆數咯。但係其實你話對嗰個資格嚟講，其實有冇咁嘅需要咧？我其實睇數字，我唔係好睇得到咯。 張宇，其實當然啦，你頭先提到就話喂三十億，其實你相對起成個政府七千億又唔係話真係好大嘅數字。但我諗過去譬如半年入面都有時候啲討論就話譬如因為你即係公共交通工具都會加價。咁如果你譬如你一路公共交通工具加價，又或者你而家疫後啦，即係疫情後啦，咁跟住開始多啲人，即係越嚟越多人出翻街啊咁。咁始終個數其實一路會上嘅。咁其實係咪都應該係時間，即係佢未必話好迫切，但係咪應該有時間去即係討論翻個機制？其實哇，即係當嗰個支出不停係咁上嘅時候咧，其實係咪應該係即係有個機制去衡量翻啊？係咪應該嗰兩蚊要調整咧？譬如你唔係兩蚊加到3蚊咯，抑或係有啲？ 啲啊，譬如上限咁，係咪有啲討論係其實都應該唔係話一定要好迫切去改，但係咪應該係開始去進行呢啲討論？ 我覺得當然係可以有呢一啲討論嘅，咁但係當然個氣氛又唔使即係講到好似而家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政府因為呢樣嘢就快即係嗰個財政搞唔掂啦，所以我係想表達呢個觀點啦。咁當然你話隨住嗰、那個即係嗰個公共交通嘅費用，其實佢即係預期啦，其實係會定期加噶嘛。咁加嘅過程中，咁啊呢一個咁樣補貼嘅金額，咁其實會唔會其實公共交通嘅營運者都要負擔一部分呢？或者係都一齊去分擔一部分呢？咁我覺得呢一啲其實就係、是、都係可以係政府同呢啲營運者討論嗰個方向喎。 好，多謝曬你，張欣宇，唔該曬。張欣宇咧係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嘅副主席嚟嘅。嗱，電話號碼187231啦，咁大家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嚟咧發表嘅。咁補充一下啦，就係、是、今次咧呢個嘅行動咧，就如果根據港鐵咧嘅説法，就係話佢哋禮拜日開始啦，就會調高咗咧一啲嘅即係違規去使用逃票啦，或者係違規使用車費優惠嘅行為咧嘅附加費嘅，咁佢哋都話咧就係、是、如果乘客係拒絕繳交附加費或者係重複逃票等情況咧，就會向相關人士咧提出檢控，又或者咧係轉交相關嘅政府部門跟進啦。而其他嘅交通營辦商，無論係城巴、新巴啦，同埋九巴咧，都係話咧會係一直係有按照政府嘅指引咧，車長同埋前線員工係會要求一啲疑似不合資格使用$2乘車優惠計劃嘅乘客咧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嘅，咁同埋都會積極協助當局咧採取一啲所需要嘅宣傳同埋打擊行動嘅。187231，有位聽眾李生啊，你好，李生。 係你好，兩位主持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 我都想簡單講下咧，就首先咧就呢個$2搭車優惠咧，就係一個惠民措施嚟嘅。咁就點解而家出現咁多問題咧？主要就係、是。因為你降低到去60歲，所以喺個制度上面，我覺得因為之前好似櫃台都講過，原來咧60歲至65歲咧，都好多人都仍然工作緊嘅，尤其是而家啲退休年齡都去到65歲啦，即係係咪應該檢討一下，究竟呢個$260歲至65歲係咪應該有少少改變一下，即係可能佢要睇個情況要加返些少，或者係個補貼唔係俾咁多，即係咁樣或者個次數咁，即係我覺得呢、這個而家主要個支出頭先主持都有講到啦，喂你一路會加落去㗎嘛，同埋嗰啲我哋叫做都係有能人士60至65歲，而家我哋叫年青的長者嘛，咁但係65歲以後呢啲惠民措施，即係真係法例上都好多都65歲都要退休，咁佢哋係一個喜樂嚟嘅，你真係鼓勵到佢可以出多啲遊多啲，佢真係喺個退休生活上係一個好大個鼓勵嚟嘅，咁所以個檢討就唔應該一足高就扮晒嘅。 好，多谢晒啊李先生嘅意见。不过相关呢、這个政策嘅检讨呢，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啦，即係政府稍后呢会唔会有其他嘅一啲嘅跟进，因为都系社会嘅关注。咁不过呢，李立峰啊，我哋一阵间转头呢同大家倾另外一个嘅话题，就系荃湾嘅村龙啊，即係大帽山下低呢。咁因为今日呢就城规会就通过咗呢系嗰度嘅一块土地，就系、是、由远东发展嘅始创人邱德根家族或其有关人士持有嘅荃湾咧村农嘅一块康乐用地咧，就批准咗佢咧系将嗰度转换咗用途嘅，就可以起咧一栋嘅酒店同埋13座嘅度假别墅，总楼面面积咧系85931平方尺嘅，而建筑物嘅高度咧系由去到系五层高嘅，咁。大帽山嘅山脚咁啊，有栋酒店， 咁就即系会希望嗱，即系嗰个即系发展商嗰个讲法就话啊，即系可以配合生态旅游嗰啲发展啦。咁但系就固然啦，即系一个咁嘅动作喺郊野公园都叫郊野公园边陲啦，就会自然啦，即系第一会引嚟好多关注啦。咁就系譬如有环保团体会关注有环境，同埋嗰一度本身嘅村民咧都有各种各样关注，譬如交通问题等等啦，咁都系即系佢哋都表达咗反对。其实 吓，同埋 嗰一栋咧就系啱啱喺大榄郊野公园同埋川龙村隔篱嘅地皮啦。咁大家会有啲咩睇法咧？打嚟1872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星期一起开始加强打击不合资格人士违规使用两元乘车优惠计划。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认为，今次的行动流于运动居多，并未有具体的机制持续推行。他认为，除了着制服的小组，亦都应该以放蛇方式两者并行，加强执行效果。实政原创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没有将港铁包括在内作用有限。他批评处方没有接纳建议，强制要求使用两元乘车优惠的市民上车时要向司机展示落油卡，针对长车短搭的问题。他再次建议政府尽快考虑将两元乘车优惠改为两折，而非单靠宣传教育，鼓励合资格人士改为乘搭短途车。新界喇沙中学怀疑有老师泄露校内的考试试题，校方安排相关年级全级重考。学校约见涉及事件的老师之后，判断对方有失误，校方说会严肃处理和成立专案小组，调查结果将会交给校董会议决和通知教育局。学校法团校董会说，学校今个月7日开始期中考试，中三级的英文科老师评卷嗰阵，发现有学生答卷异于日常表现，经调查之后通知考试组。考试组的负责人接触相关学生的时候，发现他们部分的学习教材、他们的学习材料和考试的试卷内容相似。为了确保全级成绩的公平性，校方决定安排重考，已经向学生解释原因，并且发信通知家长。杭州亚运9月举行，港队赛艇队男女子组合一共将会派出23名运动员出战，参加单人赛、双人赛和四人赛等多个项目。参加男子单人双桨艇的赵显津形容今年的备战十分充足，跟住落嚟嘅训练会集中锻炼体能。佢就话，今年嘅上半年5次比赛经验，令到佢能够同世界顶尖运动员同场较量，对杭州亚运更加充满信心。参加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嘅洪永恩话，跟住落嚟嘅训练会尝试将体能推到极限，目标系金牌。总教练吴纪宁话，今届嘅目标系争取两面奖牌。他说，过去一年受到疫情影响，运动员无法参加大型国际赛，未来12个星期会做好准备，进一步调整技术水平。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说，民主不是挂在嘴上面，而是要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鞋合不合脚自己着才知道。谢锋出席美洲国家组织年会的时候又说，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他强调，各国不可能采用同一种的发展模式，中方相信真正的民主是尊重各国走适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真正的人权是尊重别国践行各具特色的人权理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仲系好长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重复一次啦，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嘅意外已经清场，但系车龙仲系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龙翔苑快线嘅坏车已经处理好，而家上行啦，只系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油站。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是挤塞，车龙排到去佐敦道；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系亦都系比较繁忙啦，龙尾系排到去西贡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菠萝斜径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噶，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康湖居；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仲系有啲车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仁爱堂体育中心一段嘅车龙啦，去到安定村。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九龙城太子道东有剪树工程，由凌晨的1点半至到清晨的5点半，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启德社区会堂的行车线会封闭。另外在听日朝早会举行香港公路单车锦标赛，所以由听日清晨的5点钟至到早上的9点半，介乎大美督路南行和新娘潭路的这一段丁角路，还有就是新娘潭路都是会封闭的，揸车朋友请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在香港，焦虑和抑郁症这类情绪病很常见，可能不少人间中都有情绪低落和很紧张，但是如果症状持续，令到你对所有东西都没有兴趣，没有胃口，失眠，专注力下降，甚至有一些很负面的想法，那就快点要找专业的人士求助吧。 正另一点，和你关心身心健康多一点。 老气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戒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嗱，李立峰，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荃湾啦、川龙咧嘅一块嘅地皮啦。其实咧，拥有嗰块地皮嘅邱德根家族咧，都几次系申请喺嗰度做唔同嘅建设噶啦。嗱，首先咧，佢就喺2016年嘅时候啦，曾经向城规会申请咧发展低密度住宅同埋划土工程嘅，打算咧系兴建咧27栋嘅独立屋咁样。咁后屘咧就系嗰个嘅申请咧系俾城规会咧系否决咗噶吓，即系讲紧应该系否决嘅时候咧，就系2017年嘅。咁当时咧嗰个嘅 嗰個說法咧，就係佢本來就係喺27棟樓高3層嘅獨立屋，每棟嘅獨立屋咧嘅平均面積咧係大概係2372方尺嘅。後屘佢就縮減個規模咧，就係喺11棟3層樓高嘅獨立屋。咁但係城規會就喺2017年嘅11月咧，就話申請咧未能夠配合周邊嘅低密度自然環境嘅規劃為理由啦，否決佢嘅申請嘅。咁然之後咧，相關嘅即係持有人啦，佢哋就再去闖關啦。咁就係申請咧喺一棟嘅酒店嘅。咁當時咧本身嗰個嘅申請咧，佢就係希望可以起到一個即係用 0.4 倍嘅地積比啦，就興建兩棟嘅酒店大樓同埋13棟嘅家庭度假屋，提供咧141個嘅房間嘅，係2018年嘅9月。跟住佢哋就撤回申请啦，咁然之后而家咧佢哋再申请嗰个咧，就系将个地积比咧由 0.4 倍咧系增加到去 0.6 倍，而建筑物嘅高度咧就由原本申请嘅3层咧增加到5层，咁而个数目就系兴建一栋酒店同埋13座嘅度假别墅，个房间嘅数目咧就系总共197间，即系比起去2018年嘅申请咧就再加咗嘅，咁而根据今日嘅报道咧，就系呢个方案咧，就系获得城规会通过咗嘅噃吓。 系啊，咁就所以如果咁样睇啲基本数字，咁似乎即系佢今次嗰个申请，起码比佢2018年嗰次申请咧，就即系佢仲可能即系仲多啲嘢。咁当然2018年嗰次咧，即系佢自己撤回嘅。咁所以其实当年其实如果佢即系唔撤回嘅话，咁其实批唔批咧，咁当然都系一个未知数。咁但系起码佢今次嗰个申请咧，即系其实佢无论讲即系个房间数目啊，讲地积比率啊等等咧，其实可能即系仲即系。点讲啊？即系仲进取过佢上次啦，系嘛？咁但系今次个情况就系、是，似乎暂时出嚟嘅消息咧，就系即系规划处就唔反对，咁城规会个批嘅机会都好大咁样。 规划处咧，佢之前咧就系、是、根据报道啦，有一个意见嘅，佢就系话咨询咗相关部门之后啦，就系话呢一个嘅酒店项目咧，同佢所位处嘅康乐地带规划意向咧系相符，有助增加该区嘅酒店房间供应。擴闊咧可提供嘅住宿選擇種類嘅，咁而城規會咧就喺今日晏晝咧就話通過咗呢個嘅即係改劃嘅建議嘅。嗱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即係村農咧，可能都係好多嘅人士啊，即係假日嘅時候啦，會去行嘅地方啦，又或者喺嗰度上面嘅茶寮去到飲茶啦。咁啊，今次咧呢一個申請咧，亦都係受到村民同埋環保團體都幾多嘅反對嘅，總共咧係城規會收到嘅反對嘅意見書咧，都相當之多。咁你又點睇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啊係長春社嘅公共事務主任周凱全嘅。周凱全你好， 你好， 主持你好。 嗱，今次嘅改劃申請啦，就係城規會係總共收到咧185份嘅意見書，當中6份係支持咧，餘下175份意見書咧都係反對，包括咗係你哋啦，都係提出咗個反對嘅。咁而最新嘅資料就係話城規會咧係過咗呢個嘅申請嘅。你可唔可以講講嗰度你哋本身個反對理由係啲乜嘢咧？ 其实啱啱主持都讲咗好多关于佢嘅背景资料啦。咁其实我哋本身就住嗰个地方咧，都认为嗰个地方其实因为就系喺大榄街嘅公园啦，同埋喺大帽山街嘅公园嘅一个边界位置啦。咁其实我哋都关注嗰个地方，其实就系如果有一啲咁嘅即系呢个项目如果系得以通过嘅话咧，其实可能对整体郊野公园嘅一啲定位咧，都係少少唔協調嘅，因為本身曾經咧呢、這個地方咧，佢都喺2016年嘅時候咧入紙個申請27間嘅獨立屋啦起，咁其實當時嘅城規會咧係有提出過否決嘅，咁就係原因咧都係因為佢覺得嗰個住宅發展咧同附近嘅郊野公園環境唔協調啦，同埋認為咧如果 即批咗嘅话，你会立下啲不良先例，亦都会助长同类型嘅发展，所以导致会亦都会导致咧个郊野公园嘅整体嘅乡郊景观啊质素下降等等。咁其实我哋都睇翻嗰个地方，其实因为好邻近郊野公园啦，有啲似喺郊野公园门口起酒店咁样。咁其实我哋都会认为佢可能对于嗰度嘅环境。一来除了景观之外咧，甚至系嗰度嘅本身生态咧都会有少少影响，因为其实嗰个地方咧本身系个集水区嚟嘅，咁如喺嗰度集水区大兴土木咧，咁我哋即系作为环保团体都会认为咧唔系好合适咁样。 嗯，可唔可以咧？就系因为即系申请人咧，即系佢哋喺申请嘅时候都提到啦，即系佢哋有讲法就话啊，即系喺川龙嗰度嗰个 area 咧，即系可以有一个潜力做所谓本地生态旅游发展嘅。如果呢一点即系从喺你哋嘅角度，即系作为环保组织，你哋嘅角度点睇呢样嘢？ 我谂我哋即系唔会话反对一啲即系可能用生态友善嘅一啲即係方法去推廣我哋嘅自然環境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其實喺佢個申請入面咧，反而唔係好睇到佢好著眼喺一啲生態旅遊上面，反而係我哋見到嘅咧就係佢有提到一啲豪華露營設施啊、户外婚禮啊、餐飲啊、户外放映啊呢一啲咯。咁我哋會認為呢一啲其實佢可能製造嘅一啲可能係噪音啊，或者可能係啲光污染都會影響到附近環境。反而喺生態上面，我哋就見唔到佢個計劃入面一啲資料咧係有提及過。啊！佢真係好環境友善啊，或者佢點樣去推廣一啲生態嘅調查啦？咁但係即係啦，即係點樣推廣生態嗰樣嘢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反而會個焦點會擺翻喺我哋擔憂佢個規模啦，同埋佢本身個性質會對郊野公園可能有啲影響咁樣。 不过讲到生态呢，你头先都有话啦，即係嗰度係附近就係一个集水区啦。咁但係如果我睇返佢哋向城规会嗰个申请文件呢，佢就话嗰度呢就根据佢哋嘅即係生态影响评估呢，就係冇一啲濒危嘅物种喺嗰度啦。咁另外呢，有关于树嗰度呢，佢就话即係佢哋都搵唔到一啲呢係叫濒危嘅树种嘅，或者係一啲叫做古树名木。咁当然有啲树咧系要斩咗啦，咁但系佢哋亦都会系反而系种翻咧成137棵树咧去喺嗰个地方噶噃，即系某程度上其实就佢似乎系认为个生态上冇影响唔大，但系佢譬如树嗰啲又会做一啲嘢补偿，甚至系比以前更加多添。 我谂其实其中一个我哋会觉得其实有阵时。生態咧係一個整體咁去睇，即係唔能夠可能嗰、那個地方冇特別某一個物種，或者冇特別某一棵好珍貴嘅樹木，然後就決定嗰個地方可以做啲乜嘢，或者唔可以做啲乜嘢啦。其實係一個一個整體咁去睇啦。咁所以其實我哋會覺得佢喺郊野公園一啲即係都係郊野公園都係啲生態比較敏感嘅地方嘅時候，喺佢附近，即係其實佢真係貼住嗰條邊界，而又同時都喺集水區入邊嘅時候咧，就會覺得佢有機會。帶嚟一個影響，咁同埋其實咧，我都呢度想提一點就係咧，其實嗰個地方咧曾經係涉及一啲非法倒泥嘅一啲即係一啲個案喺入邊，亦都係俾環保署咧係有檢控過嘅。咁所以其實我都會認為咧，佢係先係嗰啲先破壞後發展嘅案例咯。咁咧就即係所以我哋都認為其實除咗可能佢一啲實質而家上面嘅可能，即使佢可能有啲補救嘅措施啦，咁但係對於即係宏觀啲咁樣睇咧，這個。個案如果批咗嘅話咧，可能對整個制度，即係其實都係批咗一個不良嘅先例咁樣咯。咁而其實呢個不良先例，可能再引申嘅，可能係一啲。同佢類似性質嘅地方，例如好似白蠟咁樣，即係西貢嘅白蠟爭議好大咁樣，咁會唔會係令到呢啲地方嘅人都會覺得其實會唔會係因為有川龍呢個 case， 咁所以其實我哋會唔會都係佢哋都可以咁樣有樣學樣呢？咁樣，咁我哋比較擔心其實係呢一種嘅影響比較多，長遠嚟講。 即係再咁樣講咧，即係譬如除咗話即係批定唔批之外咧，即係你覺得譬如咁講，即係我當然一個假設性嘅問題，即係你覺得同個規模有冇影響咧？即係會唔會如果佢個規模細啲，咁你哋又覺得都可以即係可以考慮啊，或者即係起碼唔會話反對，即係唔會話太反對啊？即係同個規模有冇關係嘅咧？呢度 我諗個 發展項目的規模都會有影響我們的判斷的。咁但是即係就住呢一個川龍呢個個案，其實就係佢交上嚟嘅資料，其實說服唔到我哋認為覺得喺嗰度做呢一個項目係能夠係顧及到個生態啦，或者佢做嗰啲嘅活動係說服到大家係覺得冇乜問題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會話，如果即個發展密度當然會是我們其中一個考慮的因素，但是就是可能都要看回那個case 本身是要是怎樣的規模才能夠判斷到樣。 但是我想即你的意思就是對，起碼對你們即譬如作為環保組織來說，就是他們的用意以至到他們即做來做什麼，或者他們有沒有一種對生態的保護的意識，那樣東西其實可能比規模這個問題更加重要，更加基本的意思。 是啊是啊是啊，同埋不我諗規模上面都會，我哋都會考慮嘅始終，但係係咯，咁我哋但係作為環保團體啦，係咯，都會即係會睇到呢啲 case 咧，都會擔心係咪一啲即係不良先例咁樣咯，係。 嗯，另外周慧全啊，即係都想問一問咧，有關於康樂咧呢個規劃意向嘅定義啊，因為如果根據翻佢今次咧。嗰、那個嘅即係成有關於即係規劃處啦，佢嘅意見咧，佢就話啊嘛，這個酒店項目咧，同佢所處嘅康樂地帶規劃嘅意向咧係相符。其實呢今次嘅案例又會唔會係令到大家會去再去探究翻，究竟喺規劃嘅角度上面，康樂地帶究竟係講緊啲乜嘢咧？ 嗯，我諗其實都可能會有一個咁嘅影響嘅，咁但係其實除咗咧我哋都會睇，除咗嗰個地方本身嗰、那個譬如而家係康樂用地啦，咁除咗呢樣之外咧，其實整本身張圖咧，即係嗰個地方嗰、那個區域咧，都會有一個叫做整體嘅規劃意向嘅。咁其實本身川龍呢個地方咧，佢哋都會覺得想保留翻原有嘅一種鄉郊景緻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諗唔單純係純粹嗰個地點，而係整個區域。嗰、那個都要符合翻啦，即係我諗佢可能符合翻兩個條件，即係除咗本身嗰個地塊之外，係嗰個區域嘅一啲可能整體規劃嘅一個定位咧，可能都要符合翻。咁但係就環保團體嚟睇，就覺得佢未必係符合到嗰個整體嗰個大圍嗰個規劃意向。 嗯，最後周慧全想問，即係而家城規會過咗啦，係咪即係意味咧成個項目就可以順利去推展嘅啦？仲有冇其他關卡要過？ 我諗可能要睇翻城規會今日批嘅時候咧，會唔會有一啲要求要佢符合嘅？即係可能以往都會有一啲唔同嘅一啲指引，可能要符合咗佢先可以即係動工咁樣啦。咁但係因為暫時都未睇到個資料有冇咁樣，咁可能如果佢其實城規會有落一啲要求要佢符合嘅，而佢未必符合到嘅話咧，其實佢都未必能夠順利推展嘅。咁但係可能就密切留意佢究竟有冇落呢啲咁嘅要求落去咯。 好，唔該曬你，周愛全。周愛全咧係長春社嘅公共事務主任。 历史长河，宇宙洪荒， 一个人就如沧海一粟，微不足道， 但亦都有人燃烧自己的一生，改变整个世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曾卓然， 历史学者同你翻阅史册，道尽古今中外，叱咤风云的人物事迹。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沉迷赌博想戒赌点算好？有机构成立赌博辅导平台，24小时同求助人士倾谈。除此之外，亦都有社工跟进个案。究竟现时香港嘅赌博问题如何？赌博形式近年又有冇改变？前线社工遇到嘅个案又系点样？今集我哋请嚟基督教信义会天朗中心 I Change 赌博辅导平台嘅三位代表，同主持叶振东以及政坛新秀一齐倾下。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日本国会通过修改性侵害罪行条文，是自1907年以来首次重大修改，令到强奸罪的入罪门槛下降。不过有关注团体认为，法律条文只解决到部分问题，最重要是扭转日本社会对性和自愿性行为的理解，以及为受害者提供更多财政及心理支援。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呢一个嘅发展项目咧，都会影响到当村当区嘅居民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川龙村嘅居民代表黄玉玲嘅，黄玉玲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大家好。 系黄玉玲啊，首先想问啦，即系关于嗰个酒店嘅发展咧，其实你哋嘅理解系同你哋条村嗰个差距会系点样咧？会唔会对于居民佢本身嘅出入都会造成一啲嘅影响啊？ 当然会啦，因为喺呢一个发展项目未有之前咧，我哋本村系村农啦，另外其中一个区域咧就叫做码塘，正正喺佢呢个项目发展嘅后边。咁佢哋如果发展嘅时候呢，咁就会影响佢哋唯一嘅通道，一条车路同埋系一条行人路嘅。咁样。 係。 咁车道呢，嗱佢哋嗰个图系好迂回嘅。咁我哋曾经系有一个诉求，就系话你哋发展嗱城规会话俾公布曾经系收到百几份嘅 反 对 意见，系 系啦，只系得六份系支持啦。咁如果佢系通过俾佢哋做嘅，咁我哋有咩可以做呢？我哋唯有系提出我哋小市民嘅诉求，就系、是、你要留翻啲路俾住喺里边码塘嘅居民，因为如果你冇咗车路，车路系用嚟救急扶贫嘅，譬如老人家有咩急救。白车入唔到，消防车入唔到，咁佢哋点算呢？咁同时啊，已经年纪大咗啦，咁佢哋有啲村民咧都有车往来嘅，塞咗个通道又点算呢？曾几何时咧，佢哋系初初嘅发展唔系咁嘅，咁啊应承话留一条行人路俾佢哋行嘅，同埋有系街灯照明咁啦。其实后来出现嗰条根本就唔系行人路，系一条疏水，即系俾雨水。好似一条坑道咁，有啲渠冚冚住佢，令到落雨嘅时候呢啲水係疏导嘅。咁嗰度入去码塘嘅居民呢就行起上嚟呢就係好唔方便嘅。咁样。所以呢个係第一个迫切嘅问题。咁所以点讲呢，如果城规会真係批准佢哋係发展呢个项目，咁我哋小市民可以做到啲乜嘢呢？唯一嘅就係提出一个诉求，就係请发展商城规会要睇实佢哋作一个承诺，係留车路留人路俾住喺附近码塘嘅村民，因为佢哋住咗係几十年㗎啦，唔係今日喺度住嘅。 嗱黄玉玲嗰个睇返个图呢，佢而家嗰个发展嘅規划呢大概係类似一个倒梯型咁样啦，即係或者倒 V 型咁样啦。咁其实都真係几阔同埋几长嘅。嗱你头先就话会有机会阻碍到嗰个车路啦。但实际上住喺嗰度嘅居民呢係有几多啊？ 大概係三十几户啦。其实唔好计佢多，就算中型我得一户。佢哋都要需要使用㗎，唔能夠話因為佢個户數多與寡嚟肯定俾唔俾路人嚟行㗎呢樣嘢。是咪啊，主持？你覺得我嘅説話啱唔啱？有冇理由？ 除咗頭先講話，除咗嗰、那個即係碼頭村個問題之外咧，即係其實如果你放大少少咧，其實係咪對成個交通嗰個影響嗱？因為其實如果我嘅理解，村農其實是一條全禁公路嚟嘅啫嘛，係嘛？咁你其實你平時你今時今日你未必話好多車行，咁但係如果你起一等有翻咁上下規模嘅酒店，197間房咁，咁其實嗰個交通嗰個壓力都可能好大嘅喎。 当然啦，我哋喺度生活咗好耐，我哋喺呢条村农咧系一条原居民村，明代已经喺度噶啦。嗱，成条全禁公路咧，公共交通系得一架巴士51号，每一个钟头先有一班，跟住就有80号嘅专线小巴，只系得4、5辆嘅啫。吓、咁成除咗我哋自己本村之外，沿住全禁公路咧系有好多寮屋啊。甚至乎有啲好大嘅屋苑，好似宝云汇啊、朗日峰啊等等啊、光板田村啊，一条大路呢都系靠呢两个嘅交通工具㗎啦。咁你发展咗呢个项目，咁我都话啦，你会唔会系作出一个承诺？所以我话如果你真系通过俾佢做唔系问题，你会唔会俾发展商作一出好肯定嘅承诺，就系、是、交通方面你要做好个配套，你会咁样我哋系叫苦连天㗎咯。佢会唔会保证你嗰啲入住嘅住客每一次你都系有旅游巴接送佢哋呢，同埋佢哋退房嘅时候走嘅时候，佢哋乘坐嘅交通 是不是又有旅游巴是接送他们回去荃湾呢？这件事他是一个问号来的。 嗯， 系咪啊？ 系，同埋阿黄玉玲好快亦都想问咧，会唔会系对于当地嗰个环境都会有啲影响？因为你沙户个人数少啦，但系佢而家系会有成百几间房咧，好多旅客喺度出出入入，会唔会对于居民嘅原本嘅生活模式都可能会有啲影响啊？ 当然啦，咁多人喺度上上落落，我哋条村有几大啫？系咪先？同埋嗰个环境咧？其实那里是生态，我相信发展商都会有什么环评报告啊等等。还有那里呢也都是一个集水区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城规会可以通过啦，我不敢，即我真的不明白的。嗯、你说那里而且那里的生态呢，我们村农出产一只很出名的蝴蝶叫做柱麻珍蝶。由于环境的生态啦，就会影响咗呢啲嘅蝴蝶嘅栖息嗰个繁殖啦。 系 咁嗰个呢、這个系一个严重嘅生态影响，仲有啲雀鸟好多噶。 系都， 所以我都睇到系有打到呢农场啦。 有好多嘅环保团体咧系反对啦。多谢晒你啊，黄玉玲讲咗你哋嘅关注，唔该。